锵锵三人行，咱们今天本来要聊聊这个精神啊，聊聊女排精神啊，还有人说现在与其叫女排精神，不如说叫郎平精神。但是我决定呢，咱们一开始啊，应该先提提老舍精神。这个老舍今天是他的忌日啊，这个1966年8月23号，就等于是昨天他在那个文庙那儿被打被批，然后今天呢，就是50年前，文革也是50年了吧，是吧？50年前的今天，老舍自杀太平湖，现在太平湖呢已经没了， 而且差不多就这个时间，他是24号早上离开家走，其实从他的家走到太平湖有10几里地，所以就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走得那么远。按书里的说法是那个靠近他母亲的家，他在那里那个时候的太平湖还是一个湖啊，连着护城河的，坐了10几个小时，捧了一堆毛主席诗词。他是到快，他们估计哈，最后从尸体的情况看是到快半夜的时候才下水去世，换句话也就这个时候。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呢，怪一个人叫余华，还有一个叫莫泉，不是莫言啊。怎么叫怪余华呢？那个时候有一批旧的戏装在孔庙，那批戏装孔庙那边有一个文化局，有个学校，就印刷学校的红卫兵提出来这批东西要烧掉， 文庙吧， 对，文庙就要烧掉，要烧掉呢，结果就要找那个当时管理的一个叫余华，要逗他。这个余华想出个建议，非常行为艺术，他说你们单单烧这堆四旧啊不够，要找一批这种人呐、啊，学术权威啊，跪在边上看着烧，这他提出的主意。结果呢，就通知了文化局，押了30多个当时的黑帮，包括领导，有书记啊、局长啊，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一个人我特别注意，按照当时押去的革委会主任，我这次碰到他，那个革委会主任说，其中有一个是陈怀凯，你们想到《霸王别姬》那个画面吗？陈怀凯当时也在， 陈凯歌他爸 的父亲。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那个莫泉，老舍不关他事，他生病了。老舍从49年以后一直是劳动模范、人民艺术家，从来没有被批判、没斗过，各次运动都是走在前列的。他那天自己去上班，穿着衣服整整，走到门口，一个司机，哦，这里边还要讲一个，有一个北京女八中。他就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一个中学，这些学生呢，每年5、11、11是跳孔雀舞的，游行的时候跳孔雀舞，由文化局的一个老师教他们跳舞。结果呢，他们文化局的人搞不赢那个萧军，因为萧军不听话，就把那些女八中的学生叫来了。叫来他们不知道押什么人啊，就那个司机说了一句话：“你们看那个人呢、啊，他是这个院里最大的权威。”学生就冲过去了。说你是反动权威老舍吗？老舍真老实啊，他说我是老舍。他其实当时假如他随便说我不是或者我姓苏，这也是真话，他就跟这个事没关了。他说我是老舍，一起押过去，押到文庙跪着。那些八中的红卫兵啊，就北京那个时候传统皮带有个铜头， 对， 第一轮问你们什么出身，那30几个人呐、啊，一问下来，贫下中农很少的，你知道，大部分是都是有点，就是你什么中农啊或什么的，啪啪就往头上去，打头就打破了。第二轮问什么职务，又是一圈。第三轮问你们收入多少，超过100的要打。后来等他们赶到的时候，老舍他们就头流血就躺在边上了。这个场面。被《霸王别姬》定格在中国写那个文革的电影的这个最精彩的这个画面，我以为这个画面是他们虚构的，原来这是一个写实。 听说那是老舍第一次被打， 对， 我还看到 他就受不了了。 对，我还看到就您有一个评论说，当年打他的人是后来广场上面跳舞的。 那只是联想了，因为打他人那个时候15、16岁，今天就60多岁， 跳广场舞 那么喜欢跳舞，我最想不通的只是。你要想想，当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的时候跳孔雀舞，都是多么天真烂漫的女生，高中生、初中生，可是怎么可能就这么一眨眼就甩着这个皮带铜头对着这一批人 啪啪的这样打下去，同样这些人呢、啊，同样这些人， 就是所以要研究的是是谁释放了人的野蛮啊？我今天还看见一篇文章，就说这个老舍，哎，关于老舍自杀呀，是多少年来连篇累牍，很多 好多好多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甚至有人都提到过跟当时的家庭，在家庭里受到冷遇也有关系。 对对。 但是我看的这篇文章啊，他我觉得他讲的让我能够捉摸到一点，就老舍啊是那种老北京人，老北京人，你知道。这个新中国之后啊，这个到文革的时候，慢慢的老北京话都没有了。 嗯， 现在这不是王朔就说嘛，现在的这个所谓北京话呀，是那种啊，北京附近这个郊区的，它不是什么是北京话？就像那个郎雄，台湾的那个演员， 嗯， 对对，他那个时候老的，包括像李敖他们， 嗯， 那个时候是北京话，跟今天的北京话不完全一样，而且那个时候的老北京人讲话。是讲究什么呢？就是哎，叫这拐着弯骂人嘛，对吧？就不带脏字儿的，哎，就是但是到后来，就是一个是北京话，对吧？老舍耳朵里听到的这些年轻人满嘴什么这那个，就是以这个粗暴，以这个野蛮，以这个打人为乐，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释放出来？就说，而且他呀，这个人一直表现很先进。其实他是尽量的跟着党走的，对吧？而他跟据说他都没想到，他带着发言稿去的，他以为到那儿他要讲话，结果遭此这种侮辱啊！那么你说对他来说，他就觉得变 他的一个时代没有了。我记得以前我看过那个钟阿成写的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小说，以前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就他写这个故事，他当时说就有一个人呢，他是书店里面的一个伙计。就人家他帮人家去拿书，然后去送书啊，这样他就这样一个伙计。那么他自己闲来也会看点书。后来呢，说就什么解放军进城了嘛，然后颁布一个命令说不让嫖妓了。就后来就因为这个，他就那个自杀了。我一直倒是没有明白这什么关系啊，这个是。后来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其实也是就是说他认为他所存在的那一个时代就没有了。那个所谓嫖妓只是一个当中的一个点，就你像说这个老舍看到的他自己遭受这种境遇，是北京话也好，还是这个铜鞭打在头上等等，都是他原来他的那个时代都没有了。 不是，冰心也说过，就他是一直听好话的，他完全不能够听到，你像旁边的萧军这些人啊，就不知道被兜了多少次了，就已经斗出经验来了。我一直日本好几个作家写老舍之死，我这次还是一直在设身处地在想，这个十几个小时坐在这个太平湖的边上，在死之前到底在想什么。其实啊，你讲人碰到了这种事情，无非是三种方法，第一是抗争，第二是离开，第三是忍耐。当时抗争不大可能，离开也不可能，那就是忍耐。为什么有很多人的忍耐，就很多人今天这样说啊，很多作家都被批判了，为什么偏偏老舍自杀呢？个人原因啊，就是家庭原因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不是，老舍他是所有民国来的作家里面，在49年以后表现最好，最诚心相信的。 嗯， 而这个诚心相信的东西突然打到他头上了，而且但是他又不肯，他又不会像另外一些人要否定他自己以前的创作，换句话说他的信仰跟他的创作发生了冲突了。所以哎呀，这是非常 感慨。还有人提出，就是说这个老北京人特别爱面子， 对， 就平常他这个人做人特别周到啊，对人非常善良的，对吧？就是，但是，哎，一个这么和气的，一个尽量紧跟主旋律的，哎，这么样的一个人，一个自己还觉得自己是处于这个革命群众一边的这么一个人。 20天前在天安门广场见到巴金，远远的跟他说，请你们放心，我没问题。专门讲这句话，但是这中间还有一个转折点，他从那个文庙押回文化局哈、啊，有一个作家揭发他，叫草明，说他拿美金，那个时候拿美金就等于美分的，啊，他就讲骆驼，结果老舍这火很大，就是说你怎么能这样？我这个写骆驼祥子的时候，这个当然这时候没有人民币，当然是拿美金或者是拿金圆券了，对不对？据说他把牌子摘下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红卫兵的脚。和裤子，这有好多不同的说法。结果红卫兵说打红卫兵，他哗一片上去打，结果浩然，你知道《金光大道》这个作者，当时是革委会副主任，他 他说他为了保护老舍，就把他拉出来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打红卫兵，拉到派出所去。他们都说这是保护他，可是我一直觉得，给老舍套上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那天晚上啊，他受不了，他实在想不到，到第二天我是现行反革命，他实在受不了。 所以你看这个自杀呀。我那天就想，这个当年王国维自杀， 啊，他也是祭奠一个时代吗？ 哎，对，我就想这个名字，哎，这个国维啊，过去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嗯，我觉得王国维自杀了吧？你看从那儿之后，我认为中国礼崩乐坏，礼义廉耻真是四维不张，影响以至于今，到文革又是一个中继爆发。是不是可以有这么一个 老舍也是名字舍啊，所以人家说他是舍身之处啊，你看老舍哈，啊， 好好好，咱们时间到了啊，郎平都着急了。 OK，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个老舍一去不复返啊，中国女排燕归来，中国女排该欢庆一下，咱们看看他们这个照片啊，这个女排，哎，这是 以前的 郎平，对啊，对，当年郎平嘛， 年轻的时候。 然后再看下边，哎，这是这次出了个糗啊，就是这个什么最美什么汉中啊，非在那儿抢镜啊，然后就有人骂了汉中，真让人恶心，汉中不让人恶心，但是那个人呢，大家有很多批评啊，当然也有人说他挺会宣传。再往下看，这个是现在啊，中国女排这不是火了吗？火了有一个风景圣地啊，原来这个景观呢名字叫顶天立地，现在景区呢刚刚改名叫铁榔头。我觉得这个是像铁榔头比像顶天立地，哎，这个就是说中国女排美女多，你看这些个颜值，你看美女， 对，不同的风采哈， 对对对，还是说明美颜相机吧。对，美女啊都是美人。你再看下边，这是早年的老女排啊，还发行邮票了的世界杯冠军。再看，这是当年我们所谓的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然后再看，哎，这是今天的这个一个什么少女组合呀，这现在有一个玩意儿叫什么 cosplay 啊， cos 中国女排， 这像塞尔维亚队吧，都画成这样， 哎，其实啊我们有女排情节啊，当年就是小鹿纯子，排球女将，这就是当年的小鹿纯子， 对，这是我的偶像， 也是马云的偶像。你往下看，小鹿纯子， 哎， 还参加，现在还经常还到中国来，听说，哎，马云终于跟自己的少年偶像抱在一起了。 原来我们崇拜的同一个人，但后来的命运如此不同啊。对，那个小鹿纯子是大概82年83年进来的，他那部片子其实拍得很早，79年，但是82、83年中日关系比较好的时候进来的。然后我们的中国女排第一次拿金牌还是在这个后头，其实是在84年 的洛杉矶奥运会， 对对对，在他后头， 郎平这个最后打美国的主攻手叫海曼， 对， 那个你一讲女排的历史啊就暴露年龄了。 对对对对对。 我最近跟一些朋友讲女排啊，每个人讲出一批不同的名字 啊， 就是因为女排其实更换得很厉害， 陈招娣 啊，什么什么冯坤，什么什么，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周晓兰真是漂亮 啊， 周晓兰， 还有汪家伟， 哎，汪家伟是男排 帅哥， 男排， 但我要装了，我只能记得郎平。 不是，你记得谁呢？ 我记得小鹿纯子。 就你没有为中国，其实你没有为中国女排激动过。 不是，他第一次八几年的时候，那我还小了嘛，我就是看电视剧，对，真的那个时候所谓的这个女排情节不是光指中国女排，其实是大家对整个这个项目一开始看电视，然后对 中国女排，就是因为 日本女排那时候也觉得很厉害啊， 对啊，但是中国把她打败啊， 是是是，就整个对这个项目，后来当然，对，我们后来玩的那个球上面都写着为国争光嘛。 哎，这个小鹿纯子，日本女排这个电视剧里的精神有没有为国争光的因素？ 还真，我觉得不太多。对， 没有， 他是因为要找他爸爸。 对， 个人情感，个人经 历。他那个时候日本女排大松博文，那个时候就打不死，他们的精神啊，日本人不高嘛，但是他的女排就是你怎么打都打不死，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女排是比较好的中国的主要对手。 所以这次不是关于精神这个词儿有很多这个讨论嘛，我不禁的我想起啊，有一次这个李敖有话说里讲过一个段子，也是真事儿，他就说对这个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时候，有个什么司令官去这个训话，训完话呢例行的要喊口号， 这个口号叫什么？国父精神不死，国父精神不死。结果这司令呢，这个说秃噜了， 是萧华安在 国父不死。结果旁边这个秘书就小声提醒他， 还有 精神，然后还有精神，就是国父不死，还有精神。 我听的最原版的这个笑话是讲那个是讲袁世凯死了，然后呢，他下面的追随他的人不敢喊口号，就是要去这个纪念他，但他自己不敢喊，就找了一卖豆腐的过来喊，说他那个嗓门大，喊袁世凯精神不死。那个人也是忘了喊精神，他说还有精神，结果他就喊了一声还有精神，说不对上了，你还是喊那个原来那个不死。那个人没听见，说袁世凯不死，还有精神卖豆腐，就喊他原来那个卖豆腐去了。所以就是精神这个东西，常常被大家觉得是一个可以来玩味的。 这个你觉不觉得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这个宣传系统啊，最爱用大词儿？ 对， 用的这个大词儿啊，他这个我认为这个传统直承这个老子，这是一种中国人爱用这么一些玄虚的概念。比如说道可道非常道，你说精神，你还有精神，这是还有精神，女排精神是什么精神？你似乎啊怎么说都行，说为国争光也是个精神，说是那个带伤上阵也是个精神，说不顾家庭也是个精神，说一定要赢也是个精神。就你知道吗？就说你这个玩意儿就像是一个谁都可以利用的一个东西。 你说的这些都不到要点，我理解它的要点就是打到底，就顽强到底。这个是讲女排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批判。 不，我跟你抬杠。你人家别国的女排都不想赢， 别的项目呢？别的项目不都是顽强到底？ 别国的女排不去讲它，咱们中国的别的项目就不行。 不， 就男排、男篮、女篮。 徐老师，我就跟你抬杠了。 足球，尤其是 别的国家跑长跑的，那不也是顽强？ 我跟你抬杠了，人家有人说了，博尔特创造奇迹吧？牙买加什么时候人家说博尔特精神、菲尔普斯精神？你厉害就厉害，什么精神不精神？ 博尔特他根本先天条件就好。 哦，女排先天条件不好。 当然。 哦， 女排没有占绝对的优势，哪一次打下来都是差一点点。你没好好看球啊，你们。 不是，不是， 你们这次有好好看球吗？ 我没看，但是我问你， 我看了， 就是。 对，不，我问你，他没赢呢，女排精神就没了。 没赢了，他也打出了他的力气。女排每次就是打的，她总是你让人看到她是用尽了她最后的力气在打。 那对手很强啊，她比来比那肯定大家都是高手相逢，都是很近。我看了这次是咬得很紧那个比分，那你其他比赛不也是可以咬得很紧吗？ 其他比赛就咬得不紧啊！你看看女篮，你看看男篮，你看看男排，中国的足球队咬得紧吗？跟他们香港队咬得紧，我跟你讲。 不是，你拿中国各个项目之间比是一回事儿。 当然，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推崇女排？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多代人的记忆，女排是使得现在八零九零跟五零六零的人有共同语言的一个罕见的一个话题。第二，就是因为中国其他的项目，尤其是大球，不行。根本没有斗志，而且自己队伍不团结，种种原因了。但是女排相对就比较好。 你看，我用人家郎平老师人家自己的话说，是吧？不要光讲女排精神，光凭精神是拿不了金牌的。这里边有我们这个科学的训练，有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是实力，是实力赢了。徐老师，不是单靠精神的。 No. 这个我不管郎平怎么讲，中国女排的纯粹的实力，平心说不在巴西队、美国队之上。这次打巴西队就是有非常多的偶然因素，包括打荷兰队。但是紧要关头，这是要么你讲运气好，要这个运气背后就有坚持的因素。其实中国队现在跟中国队差不多实力的世界上女排的队伍至少有那么四五个，中国队前面几场都输了，都你说实力那个时候在哪里啊？0-3输给塞尔维亚，也输给荷兰的，输给荷兰差一点点。中国队这次最关键的一场就是打巴西，巴西为什么能打下来呢？因为巴西是东道主，巴西的人呢也是非常爱国，全力支持。你看巴西男排后来拿了金牌，他足球拿了金牌，他巴西的小组赛是全胜的，他是小组第一名，中国是小组第四名。所以巴西一落后，巴西就慌了，因为他没想他是大热，没想到他会落后，中国在那里赢了。你要仔细看你就知道，女排的赢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是他总是绝地大反击， 哎、 这个我理解， 这个不喜欢看球的人急死 了。看了绝地大反击， 还是我们生日那天。 我看了那个朋友圈了、嗯，我那朋友圈一般都是泪奔，对吧？但是我可以想见，因为当时我不在国内，我可以想见。我就是说啊，就像当年我们曾经为中国女排激动过，你知道其中有个原因，徐老师，我老是泼你冷水，我觉得其中有个原因啊。当年中国男排也有一阵打得挺好的，就像我这说王家伟、 嗯、 但是呢你知道他有时候啊是可以从技术上去讲的，女排吧他不像男排当时我就觉得看的不是特别让人哭， 他就三下， 因为他啪一下就打死了，你知道吗、嗯、女排肉一点他能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现在比 哎呦人的心情啊就像坐了过山车、嗯、 对对， 所以最后这一赢啊我就哭。哎，徐老师看好莱坞大片人也会哭的好吧，他有戏剧性。 徐老师 最重要的还有一场是跟荷兰的3-1打下来，但是你去看每一个比分都是差2分， 不是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女排姑娘的这个顽强拼搏感动 了，而且还有运气，而且还有运气 感动了所有人、嗯、但是现在人家说的是啊，不要事事都讲精神， 而且现在不光是讲女排精神，上升到国家精神啊、民族精神的。 那是政治宣传、 这个， 哎呀， 对吧？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我们也要宣传，我们是商业宣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徐老师激动完了，咱得让义军说说了。 我一点不是，我看着也很激动的，我也很高兴，也为他这个我没有流眼泪啊，但是也会很高兴。我说，但是就是刚才徐老师所有说的那些，我总结是女排传奇，好吧？为什么非要说成是精神呢？所谓精神就是变成一个可传播的，是大家的这个思维方式要调制到这个一样的这个频率，以这个精神为一个准绳，它能够带动大家朝的某一个方向。我的理解，所谓精神，你要升华成精神，它是这么个东西。可是在这个精神这个大篮子里面，你投进去的东西，你会发现是不是有道理呢？比如说我们就是，那像我们就会觉得它是技术取胜，它是郎平这一他个人的因素占着很大的一块，他个人的决定，个人的要这样做或者是那样做，不要上面的这个行政干预，对吧？他当时怎么样去选拔人，改变了原先的挑拔的这样一些这个准则等等，这都是他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那么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放到精神的这个大篮子里头的？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所指不明，就是中国人爱提这么一些抽象概念，就是什么什么精神，什么什么路线，这都是说实在话。我就有怪不得当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哲学，你都很奇怪，这是一个哲学国度吗？难道他这像我们使用的有些词，那是黑格尔经常用的词，普通情况下你精神是什么，这就很模糊。 哎，你还别说，我觉得可能像我们就是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你就得靠一些虚的词，要太实的词怎么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呢？你得靠一些比较大的词儿。以前人家说嘛，美国人也是靠一些大的词儿给凝聚在一起，自由与民主是他们的精神，知道吗？我们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东西在一起。 那么你比如说现在有人说了，说女排精神还不如改名叫郎平精神。哎，甚至还有人给郎平精神赋予一种意涵，就是说你看郎平是什么，离开了体制，对吧？对这个官场的这一切瞧不上，然后人家自己呢放下了国内的荣誉，这在外国多不容易啊，孤身奋战，那家什么时候骨头渣子都在膝盖里边乱跑，就那么最后重新又成为世界第一的这种教练，对吧？那么有人说了，郎平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这个或者说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结合。他曾经带领美国队打败了 对 中国队， 2008年在北京啊，他是美国队主教练、 那个、 把中国打败，他最后他们得到银牌、嗯、 对，就是徐老师你说那个时候据说美国女排也是实力不是特别厉害的、 嗯、 给郎平带的、嗯、那我们是不是也该说说那个时候赢的时候号召一下美国女排精神也很厉害？ 美国呢，他 或者说郎平把女排精神带到了美国女排身上、 嗯、美国呢他不需要这些精神 他 的整体体育实力太强了。你这次去看女子体操，你看这是什么精神啊，这是实力啊，你就没法比的。这是美国的女子体操， 怎么一讲美国就没精神了？我们倒是就要靠精神，我们是靠精神胜利法吗？难道我觉得大家第一拼的都是实力、 哎、 而你要讲女排精神是拼搏，我觉得那就是体育精神，它所有的项目不分国界它都是体育精神。 对，这就是讲中国的某些项目体育精神不够、 哎、不是 你明白了这个意思吗？ 我再给你抬杠，你看这个踢足球的、 嗯、 哎，就咱们原来喜欢看巴萨、 嗯、 西班牙队，这最强的 嗯， 他也有可能得不了冠军， 他不靠精神， 他不管现在只有 没有一个体育俱乐部讲什么，他有风格，比方巴萨有他的风格，皇马有他的风格，没有人说什么巴萨精神。 那怎么我们的精神听着像是兴奋剂呢？ 就是一种什么 什么呢？就是 他就是不放弃，因为中国不是敢死队，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不放弃，而中国的 谁要放弃？